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17号发表了公开这一书，南朝鲜当局应当对要么回应我们爱祖国爱民族的呼吁，要么执意走逆行于民族统一这项的道路，做出明确的回答。公开这一书指出，北方、南方和海外全体同胞的苛刻心理都燃烧着，要在历史性七次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和十四宣言发表10周年的今年，开创自主统一康庄大道的共同的志向和热望。而真实、自主、正义与和平的世界很多国家和人民，也对我们朝鲜民族的自主统一大进军表示积极的支持和声援。为在全体同胞和国际社会面前确认南朝鲜当局对我们爱祖国爱民族的呼吁的立场和态度，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发出了如下的公开这一书。一、南朝鲜当局是否有意接受我们关于解除北南之间尖锐军事冲突和战争危险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二、南朝鲜当局是想要对我们关于实现全民族统一大会的建议继续说三道四，虚度时光。三、南朝鲜当局果真不知道其勾结外部势力，执意进行同族对抗是一种反统一崇外卖国罪恶这一点。四、南朝鲜当局是否理应认识到其要用制裁和施压之类等阻挠主体朝鲜勇往直前是个痴心妄想这一点。五、南朝鲜当局是否要么回应我国爱祖国爱民族的呼吁，要么执意走逆行于民族统一这项的道路。公开这一书指出，我们关于在十一申论的今年依靠民族团结的力量开创自主统一新局面的呼吁，反映了全体同胞殷切的统一愿望和为此服从一切的火热真情。南朝鲜当局要在决定民族将来和统一前途的重大时点，对于反映全体同胞意志和愿望的我们原则性质问表明自己的立场。公开这一书指出，要么民族自主，要么崇外卖国，要么民族和解，要么对抗，要么和平，要么战争。面对这命运的歧路，南朝鲜当局要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